是一沙花胭脂过江，人啊好心有好报，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 Yeah.